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踩场。今日是2022年10月27日，咁啊，又提醒各位啦，请支持 My Radio， 咁啊记得交台费啊。嗱，今日咧第一，即系今日我呢个钟头节目咧，咁啊都仲要讲下呢个中共嘅即系呢个二十大嘅啊。咁啊第一节讲啦，或者第二节都讲啊。咁啊另外咧就会讲下香港啊。咁啊香港我哋呢几次的節目全部被二十大即填滿曬。講起呢個中共二十大咧，就講翻我哋啲節目內容咧，我就即係都有無限感慨。其實我係好多時都會講呢個中國嘅政治嘅，咁啊包括海峽兩岸嘅政治。咁但係就睇嘅人就真係唔多，特別係我講台灣咁啊，大家更加冇興趣係嘛？咁當然我哋睇到最近台灣因為選舉啦，係咪咁啊？亦都因為中共開十二大啦，咁所以好多嗰啲即係電視台嗰啲政論節目咧，都係環繞喺即係呢兩個部分，一個選舉，一個就係中共二十大，係嘛？咁然後就啊，對台灣有啲咩影響咧？咁都講呢啲，咁佢有個切身嘅利害關係啊嘛，係咪？咁就睇嘅人就好多，因為佢除咗主流嘅電視台之外，譬如親民進黨的電視台啊，三立誒呢一個民視啊，呢個呢一啲咁嘅，即係呢一類啦嚇，即係有好多間嘅啦嚇。咁啊，另外就藍營嘅得個中天、中視啊，另外就係靠呢啲網媒啦，係嘛？咁啊，網媒又係分藍同綠，好清楚嘅啊。咁佢哋就好多講法嘅，咁啊，大家即係。在香港或者海外的中國人呢，海外中國人可能會比較有興趣，華人呢，即譬如說在中國大陸移民去美國啊、歐洲啊、澳洲啊這些地方的，他就通過即互聯網就看 YouTube 這些影片，所以就真的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大家如果上 YouTube 你一按開看一兩個，跟著就叮叮白行就like了。我們也有很多香港那些知名 網民或者嗰啲 KOL 咁啊，亦都喺台灣啦，或者喺英國啦，咁啊又可以做呢個自媒體啦，咁所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啊！咁我哋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講香港問題比較多嘅啊！咁啊間唔中我都會講下中國嘅政治啊，或者台灣嘅政治啊，咁但係睇嘅人咧就相對會比較少嘅，但係今次二十大咧就即係有啲例外啊！咁尤其是即係發生呢個二十大閉幕嗰日，即係啊厲害啦！真係個焦點人物咧，竟然就係呢個前總書記胡錦濤咁啊！咁大家即係有留意我哋嘅片咧，即係講胡錦濤咧，就即係嗰兩段片，譬如我哋禮拜六，因為禮拜六嘅啱啱就嗰日就係即係產生呢個中央委員會啊，即係。咁中委嘅名單一公布，咁大家梗係喺度數人頭啦，睇下邊啲人喺度，邊啲人唔喺度。咁我之前我都講過啦，因為成個中國即係共產黨嘅黨代表大會咧，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個即係橡皮圖章舉手機器嚟嘅。咁嗰個行禮如儀嘅，嗰個二十大嘅新人士，即係新嘅權力結構咧，其實一早已經。在習近平掌控之下已經是定了的了，是吧？那這個如果有看我節目的人呢，我在之前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一講親，就是這個黨代表大會呢，我都一早已經告訴大家，是吧？ 當然佢又好清楚，我哋就唔知邊啲名單咁解啫。咁但係都可以估嘅，咁啊啲人咪大家喺度估咯。咁啊大部分咧都係跌到通地都係眼鏡碎啦，係咪啊？咁我哋以前講呢啲咁啊，即係中國政治嘅時候咧，睇嘅人唔多嘅啊。咁但係有好多講國語嗰啲咧，就好多人睇嘅啊。咁因為佢嗰個 audience 嘅量比較大啊嘛。我哋即係講廣東話個量相對比較少。咁尤其是我哋以前以香港嘅聽眾或者香港嘅觀眾為主嘅，仲大鑊係嘛？即係以嗰個廣東話市場為主嘅，以香港為主嘅，仲大鑊係嘛？佢都唔會關心即係台灣嘅政治同中國嘅政治嘅，老實講係嘛？咁所以睇嘅人咪少咯，係咪？咁除非你喺度吹啦，除非你好似某君咁，好似揾個顯微鏡喺度，咁好似佢自己即係身歷其境咁樣係嘛？即係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加住加咗好多娛樂性嘅，咁咪多人睇咯，係咪？咁但係今次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胡錦濤呢件事，即係話佢喺呢一個二十大閉幕嗰一日係嘛？即係被夾嚟呢個現場嗰個畫面啊！喺禮拜六嘅時候，我哋最初睇到嗰段片同埋嗰啲我哋嗰啲截圖咧，即係係唔得完整嘅。哇！每日都多啲喎，你明唔明啊？到最新嗰個咧，就係新加坡一段影片，新加坡個一新聞媒體嗰段影片就見啦。即係初初我哋禮拜六睇到嗰段咧，其實當日晏晝我一睇到嗰個畫面之後咧，我就已經決定嗰個主題就做呢個胡錦濤被夾離場嘅，咁啊。所以我哋踢爆咧，最近就即係呢一段片呢十幾分鐘就破天荒，即係差唔多要接近200,000人睇過嘅，咁係嘛？十幾廿萬人睇過嘅，係嘛？尤其是禮拜六出街夜晚9:00直播，第二日已經去到6-7萬人睇嘅咯喎，你知唔知啊？係對我哋嚟講啊，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數字，一個紀錄嚟嘅，即係喺踢爆嗰個節目嚟講啊，係嘛？咁、那個主題係咩咧？就係講佢啫嘛，係嘛？咁跟住落嚟到禮拜日啊，禮拜一啊，呢幾日大家都喺度講胡錦濤啦。咁啲片就越出越多，係嘛？越出就越清楚，係嘛？咁呢條片咧，即係我好仔細睇完之後咧，就發覺我哋當初嗰個估計或者預測咧，都冇乜錯嘅，係嘛？一定係同嗰個中委名單有關，係嘛？我哋有個同事起咗條小題，叫做即係。因為習近平成日講清零啊嘛，呢個就係團派清零。一團派嘅意思咧，就係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喺中國共產黨啊過去呢幾屆嘅黨大會裏邊產生嘅，即係呢個嗰個權力結構嘅成員咧，咁佢都有個屬性嘅，係咪？咁因為好似毛澤東話齋，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咁所以先至要鬥爭啊嘛，係咪？黨內一定有不同的派系，一個政黨一定有不同的派系嘅。譬如民主國家嘅政黨都係嘅，佢會有好多唔同的派系，因為佢嗰個政治主張唔一樣，係嘛？即使佢同一個黨，係嘛？如果用嗰個政治光譜嚟講，佢可以左啲嘅有，或者右啲嘅又有，係嘛？有啲中間派又有，係嘛？左右然後中間派都有噶嘛，都分噶嘛。你譬如講保守黨，保守黨都有啲。是有啲嘅極有嘅，有啲就冇咁有嘅，係嘛？咁所以毛澤東都講嘅，黨內無派就千奇百怪。嗱，唔同嘅黨就要鬥爭，黨內有派又係要鬥爭嘅，係咪？咁但係到咗習近平，即係話19屆之後咧，基本上就黨內無派㗎啦，係嘛？咁淨有啲殘餘分子喺度，就喺上一屆遺留落嚟嘅18大啊，因為17大就係呢一個。胡錦濤16大又是胡錦濤啊嘛，係咪？嗰兩屆有啲人士佢係經過即係妥協係嘛，或者叫做 compromise 出嚟嘅人噶嘛，嗰啲人選係嘛？你18大即係呢個2012年習近平正式做總書記嗰一屆係嘛？咁你睇到嗰、那個嗰扎嗰7個常委嗱，習近平嗰陣時就59歲咁。點解其他嗰啲同埋李克強兩個係50嘅，即係嗰個啱啱入7上8下嘅7，係咪？跟住就做2屆就10年，就變咗60幾啦咁。咁你睇到有啲咧，張高麗啊、劉雲山啊、余勝星啊、黃奇山啊，喂呢幾個係咪？阿張德江全部60幾嘅，係咪？有啲係之前已經做咗一屆常委㗎啦， 即係話喺胡錦濤時期已經出現呢啲咁嘅人嘅，唔係咁嗰啲就一定唔係習近平嘅人啦，啱唔啱？習近平啱啱即係坐上去嗰、那個嗰張龍椅啫嘛，啱啱坐上去呢、這個即係總書記嗰張凳嘅啫嘛，其實係係嘛？咁嗰陣時咪喂，你有一個呢有一個協商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誒嗰、那個特色睇到噶嘛，係咪？咁李克強係團派，其他嗰啲。又有江派，係嘛？即係話喺江澤民時代已經培養嘅人啊，佢哋嗰啲班底。好啦，到咗十九大又換咗一批咯喎，知唔知啊？十九大咧，你多咗個趙樂際，係嘛？多咗個王沪寧，多咗個栗戰書，呢三個都可以講係習近平嘅派系。然後李克強就團派，漢正係呢一個即係江派，汪洋又係團派遺留落嚟嘅咁樣。到了二十大仲有呢啲人咪一個都冇，係咪？其實喺十九大已經，你韓正嗰啲又好，汪洋嗰啲已經可以講話，即、就、係、是、你做埋呢一屆咧收工㗎啦，佢冇咩叫派系嘅利益㗎啦，已經係係咪？所以而家嘅情況就好清楚㗎啦。咁呢啲我哋喺前邊咧，以前咧我哋都有講過嘅，係咪？喺呢一個即係2017年十九大之後，即係。2018年人大即係全國人大換屆修改憲法嘅時候，將呢一個國家主席變成終身制，咁就已經嗰、那個即係事實係好清楚噶啦嘛。跟住呢個習近平新時代乜乜乜乜，就喺呢個時候就出現啦嘛。咁你啲人都仲要有幻想咁，咁啊冇得講啦，係咪？好啦，講翻即係胡錦濤成為二十大嘅焦點，係嘛？咁呢個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即係好震驚嘅，係嘛？咁當然啦，人言人殊，咁我哋淨係睇新華社點講就得噶啦。新華社用英文出係咪大外宣係嘛？好明顯就係、是、喂太多外媒即係將個焦點擺咗胡錦濤被夾離場，咁先至有呢啲咁嘅解釋啊嘛。始終就話佢病啊嘛。但我哋睇翻最新嗰條片，即係而家睇到即係比較清楚嗰條片，而家可以攞出嚟睇下病咩嘅嗱，一開始律政書嗱就攞台面嗰份文件咧，嗱大家睇下喺度傾緊嘅係嘛？講啲咩咧？冇人知係嘛？亦都無謂估啊！個畫面嗱，而家佢拎開係嘛？點解要拎開呢張名單咧？其實我估啦嚇，其實有啲畫面睇到就係個名單入邊就係中央委員嘅名單嚟嘅，新嘅計要舉手投票通過嘅，係嘛？咁你睇到習近平喺呢個時候點解佢嘅表情會咁咧？係咁望住，係嘛？跟住開始講嘢啦，係嘛？要講嘢啦。咁栗戰書就喺度同佢解話，冚住唔俾佢。隔離嗰個王沪寧，係嘛？嗱。入咗呢條友過嚟，呢、這個咧後來 check 到咧，就係、是、習近平嘅即係貼身保安，我哋香港叫資科。咁啊，同佢講咩？咁而家胡錦濤係聽住噶嘛？呢、這個同佢病有咩關係咧？係咪如果佢病就係叫啲護士過嚟噶啦？係咪啊？點解仲要啲人仲要話佢病咧？嗱，仲有王沪寧，好啦，跟住就攞嗰份文件啦，係嘛？嗱，就大家喺度糾纏啊，掹嚇一度任嗱，另外個後邊嗰個係中央辦公廳個副中央辦公廳嘅嗰個係中共中央辦公廳嘅，係嘛？呢個咧就係習近平嘅保，即係嘅嗰個貼身保鏢，係嘛？呢、这個點會係病咧？請問啊，點解仲有啲人仲要話佢係病咧？啊，包括湯家驊呢啲契弟係嘛？台灣有個叫做蔡正元係嘛？呢啲咁嘅契弟病啊啊！唔好亂噏啊！你哋嗱呢啲係之前睇唔到嘅係嘛？嗱呢、这個就一首，但係我哋禮拜六播嗰個咧就淨係呢度啫。咁講咗啲咩咧？冇人知道。 係嘛？咁就拍一拍佢個 body 呢個佢温家寶目無表情係嘛？即係呢個咧，唉，有時睇到呢啲咧，政治係非常之殘酷嘅。你睇坐喺度啲幾多係佢啲舊部係嘛？胡錦濤受辱，温家寶就粒聲都唔出，係嘛？咁亦都佢冇可能去發表意見，係嘛？喂，如果喺一啲開放嘅民主國家，喂，温家寶行出去仲唔俾啲記者搏咪啊？係咪？啱唔啱啊？呢個就係共產黨，係嘛？跟住江珠就完全即係人間蒸發，係嘛？嗱，你睇到江澤民時代。嗰、那個江珠體制，江澤民是國家主席、總書記，呢、這個是國務院總理。嗱，呢個係即係可以講話係喺即係呢個趙紫陽之後啊，呢、這個曝光率最強嘅、最高嘅一個總理嚟嘅啊，朱鎔基最講得，而香港人都好深刻嘅印象到佢嚟香港講，即係嚟香港嘅時候發表演講嘅時候冇稿，然後咧即係佢講嘢嗰啲內容，啲人即係非常之有興趣嘅，你明唔明啊？而且佢口舌辯級，跟住就到胡錦濤同温家寶呢十年，温家寶又係個曝光率非常之高嘅。嗱喺江珠時代，兩個曝光率都高嘅 ，OK？ 因為呢個江澤民都好中意吹風頭嘅，係嘛？又中意講下英文嘅，我哋香港嘅女記者俾佢鬧過添啊，係嘛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因為張寶華問佢，即係係咪陰點呢個董建華咁啊？張寶華就咁樣出咗名噶啦，寶華就係俾江澤民話佢啊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係嘛？咁呢個時代過咗去啦，係咪？咁啊到胡温啦，咁喺即係中國共產黨個傳統咧，即係呢啲黨代表大會呢啲咁嘅元老，全部都要喺度嘅，係嘛？你要即係好禮遇佢、尊重佢，表現得而家唔係啦，係嘛？你睇下呢個習近平，係嘛？基本上即係已經係操控全局，係嘛？咁但係十九大已經係嘅，所以政治咧係咁樣嘅。啲所以我拗曬頭，我都唔明點解二十大之前有人吹話呢個呢啲所謂元老啊，就班師回朝啊，講到即係似層層啊，嚇！而家情況好簡單啫，係咪？胡錦濤受辱，就温家寶就禁聲，係嘛？江珠就人間蒸發，團派清零，唉，就講曬啦，係嘛？就因為習近平喺最近嘅呢幾年歷次嘅演講，都成日強調呢四個字：敢於鬥爭。嗱，呢個咧就真係同毛澤東當年真係有得比啦。毛澤東當年講嘅嗰啲所謂鬥爭咧。是講階級鬥爭，當然係通過階級鬥爭呢四個字或者階級鬥爭呢個運動咧，去清除異己，係嘛？與人鬥，其樂無窮；與天鬥，其樂無窮。呢個毛澤東嘅名言係嘛？光呢個習近平呢種敢於鬥爭壓倒一切咧，同毛澤東嗰種唔同嘅，係嘛？佢呢個敢於鬥爭不但只係對內。佢呢個敢於鬥爭，不但只係喺經濟上面又講敢於鬥爭，係嘛？對內又係叫敢於鬥爭，係嘛？即係喺嗰個清除呢啲即係所謂派系啊，將佢全部搞到清一色啊！嗰陣時就混一色，而家係清一色打麻將，大家好清楚啦，係咪？咁你清一色同混一色唔同噶嘛？翻數計拖係嘛？而家係清一色，以前係混一色。呢、这個敢於鬥爭不但只係針對呢一個所謂權力結構，係嘛？仲係針對經濟，最重要就係對美國或者對西方世界都係要敢於鬥爭。呢、这個同鄧小平當年堅持改革開放，係嘛？不當頭，韜光養晦，唔搞呢啲咁嘅鬥爭，完全係背道而馳嘅。啊，而家佢話事，係嘛？咁所以成個中國嘅形勢，大家可以睇到啊。你唔可以再講嗰啲咩上兩代啊，幾多代冇影響力噶啦，大佬，係咪？而家最大嘅敵人就係習近平自己，喂，清除曬啦，係咪？ 他在十八大即是登大寶之后就开始从用这个反腐败，第一就是取得民心，第二就清除了那些权力的障碍，十九大就正式定于一尊，到二十大就要继续千秋万世，就这么简单，用的就是敢于斗争的哲学。好，休息一阵。 动不动就红线。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翻嚟第二节啊。咁啊，我见到有啲即系有啲评论啦，或者啊，就提到呢、這个即系啊，胡锦涛个仔胡海峰啦，系咪？嗱，其实胡海峰咧系喺佢老豆落咗台之后，佢先正式从政嘅啊。咁今年得个49岁啫，系咪？咁从呢个角度睇咧，胡锦涛即系在位嘅时候，佢就冇参与政治，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佢老豆落咗嚟十年，佢而家都系做一个县级嘅，即系嘅，即系党委系嘛？即系喺2018年7月先至升任中共丽水市嘅市委书记县级嘅，系咪？咁啊，都做咗几年，系嘛？咁啊，落后好多嗰啲即系同佢差唔多年纪嗰啲啊，嗰啲副部级嘅官员，系嘛？佢喂人哋去到副部级啦，系咪？咁佢仲系。啊，即係麗水市嘅市委書記啫，咁樣。咁因為人從呢個角度嚟睇，你咪可以話，即係胡錦濤嚇，佢冇用佢嘅影響力去幫佢個仔上位咯，嚇，咪可以咁講嘅，係嘛？咁但係有啲人而家開始擔心佢，啊，即係佢老豆今次俾人夾咗出去之後，係嘛？嗱，當然網上有好多我哋唔可以讲叫谣言啦，小道消息啦，或者嗰啲听藏私嗰啲评论啦，包括一个最出名叫郭文贵啦，佢一家七口都俾人拉咗添啊！屌真系，咁我哋唔知啦，系咪？咁但系就真系好多人睇嗰、那个咩胡锦涛一家七口都而家已经俾人软禁咗啦，咁样啊，仲讲埋地方喺边度添啊？几犀利啊！真系，咁佢。近年咧講嗰啲嘢成日錯嘅機會好高嘅，咁所以冇咧，但係就真係好多人睇，因為佢講嘢又好生動噶嘛，同埋佢真係同共產黨啊，即係嗰啲官，即係嗰啲官場嘅關係千絲萬縷噶嘛，咁佢而家即係可能攞咗asylum噶啦，喺美國已經係嘛，住喺紐約嘅大嘅 apartment， 啲大把錢係嘛，咁日日咪行出嚟，著到新光頸領喺度做直播係嘛，咁又同美國嗰啲共和黨嗰啲人又好熟噶，佢係係嘛。咁佢講咧就係一家人俾人軟禁添啊！咁呢啲我哋唔會睇嘅，即係，但係咁胡錦濤俾人夾咗出去之後，起碼出現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上大陸嘅即係網站，你要揾胡錦濤、揾胡海峰，你揾唔到喎，喺微博上邊已經冇辦法搜尋到胡海峰嘅任何資料，係嘛？咁如果搜尋胡錦濤，你只有官媒發布嘅新聞，係嘛？數埋都係得個幾頁。喂，假假地都叫全國家領導人啊，前總書記做咗十年嘅總書記啊，大佬，佢當年喺西藏嘅時候，喂殺人無數嘅都，這個都唔係嘢少嘅。鄧小平就睇起佢咁啊，大佬就平定新藏嘅動亂有功，係嘛？上次我講話佢好後生就做政治局常委，其實佢未夠50歲就做常委噶啦，49歲就做政治局常委噶，係咪？咁啊，今時今日而家變成咁啦，政治就係咁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比起當年毛澤東 即係阿鬥嗰班人嗰個下場，咁佢都算 OK 喎，係嘛？但係你習近平冇去冇鬥爭佢嘅理由噶嘛？係啱唔啱啊？係嘛？你所作所為你都唔會去諮詢佢哋噶嘛？係咪？你喺十八大嘅時候，你都仲要喂見到胡錦濤，你都要必恭必敬，你仲要諮詢佢啦，係咪？好多嘢都話嘛，啊要請教佢啦，長輩啊，係咪？即係前領導人啦，係咪？而家你又唔使噶嘛，咁你鬥佢托咩？係咪？就唔同當年毛澤東，你要鬥彭德懷又好，鬥劉少奇又好，佢覺得佢對佢構成威脅嘅。林彪又係，林彪佢一手掹上嚟，佢一手就撳翻佢落去，佢認為佢作反啊嘛，係咪先？鄧小平亦係噶，係嘛？批咗幾個字俾鄧小平噶，不得翻案四個字，即係證明佢係好了解鄧小平，係咪？你實會彈翻起嘅，你明唔明？我就不得翻案四個字壓到你死為止。所以毛澤東1976年死，毛鄧小平1978年就復出啦，係咪？你華國鋒嗰啲，你點同鄧小平鬥啊？老實講啊，唔係鄧小平起碼有幾個即係軍頭，係咪？許世友啊、葉劍英啊嗰啲撐佢，係咪？你華國鋒係一個娃娃主席、娃娃總書記嚟嘅，嗰陣時係主席啦，係嘛？即係嗰陣時唔係叫做總書記啦，係中國共產黨主席啦，同埋國家主席啦、軍委會主席啦，咪一樣係即係黨政軍一把爪，但係冇力噶嘛，佢係啱唔啱啊？係嘛？但係而家唔同啊，因為佢冇力嘅原因有個鄧小平喺度啊嘛，係嘛？仲有就係元老喺度啊嘛，所以華國鋒好短暫嘅啫，就搞掂啦，俾人係嘛？咁但係即係嗰啲比較有能力嗰啲趙紫陽、胡耀邦，因為鄧小平喺度啊嘛，大佬有個慈禧太后，有個太上皇喺度，又係冇得喐嘅。咁但係到咗江澤民時代啊，唔計前邊嗰十三年，佢都係兩任十年啦。前面嗰十三年咧，就係佢接替呢、這、一個即係趙紫陽嗰個總書記嘅位嘛，因為發生六四啊嘛，係咪？咁咪鄧小平俾鄧小平喺上海召咗佢過嚟，嗰陣時做上海嘅市委書記，跟住又做總書記，咁有三年，跟住再做十年，咁到胡錦濤啦，咁呢個係習近平隔代欽點，咪做十年兩屆咯，係嘛？江澤民喺胡錦濤上位嘅時候，佢隔代欽點習近平，咁習近平咪做十年咯，係嘛？跟住胡錦濤隔代欽點胡春華，胡春華而家收咗工啦，50多歲，係嘛？最離譜嘅就係你將嗰個政治局二十屆政治局由原本19屆嘅25人減一個變成24個，咁就係要拎走呢個胡春華，但你又保留佢中委個位置，所以好多人就跌曬眼鏡哦，中委有佢份，咁佢應該可以入常啦，係咪？因為你係政治局委員，19屆你已經係政治局委員噶啦，咁俾個中委你做，咁即係要入政治局常委咁啊？咁唔咁，但係。哦、你不入不到政治局，你入不到常，係咪？咁政治局減一個人，25個減成24個，咪冇你份。即係可能當初，即係而家都係講股嘅啫。你胡錦濤話：喂，呢個係喂呢個太子嚟嘅，原本係儲君，你冇理由唔俾佢入常噶啦，係嘛？呢一屆係嘛？可能係講掂數數俾佢嘅，咁所以咪保留佢中央委員嗰個身份咯，係咪20大？啊屌！结果跟住冇政治局冇佢份，咁系咪因为咁样？胡锦涛嗰日喺闭幕礼嘅时候，系咪就做出一啲即系因为隔篱嗰个律战书嚟噶嘛，咁喺度讲紧数，可能咁好啦。喺一个已经有个制式，我定咗个程序，梗咗，咁你胡锦涛忽然间即系类似发难咧？咁係擾亂咗佢成個部署噶嘛，咪嗱嗱嗱咪要夾你出去咯，簡單啫嘛，即係呢種講法裏頭講衰不中不遠嘅，係嘛？咁你可見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極權政治嘅可怕嘅地方，係嘛？大家有睇到嘅嗰啲喂好大權嗰啲人，你睇睇到啲畫面好悲哀嘅李克強係嘛？李克強都係胡錦濤呢一手提拔嘅啦，係咪？汪洋嗰啲你睇。目无表情嘅，所以你做咗共产党你就冇人性嘅，我话俾你听，真系好简单，系咪？你有人性有良知嗰啲人唔入得共产党嘅，系咪？因为个制度会令到你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得更坏，尤其是讲到权力嘅时候，真系冇得倾，系咪？ 即係你民主政治有一個好多壞處，佢個最大嘅好處就係佢由選舉由人民去決定你有冇權力啊嘛，係嘛？但係你可以通過好多卑鄙嘅手段，係嘛？去喺選舉裏邊令到人民投票俾你。台灣係真係個最好嘅樣板啦，而家係嘛？上一屆嘅美國總統選舉亦都係一個最好嘅樣板啦，你可以不擇手段係嘛？咁但係你唔可以犯法係嘛？同埋有選舉，有一個任期制度，到期你就要收檔。你啲人而家成日喺度笑呢個英國，尤其是有啲政治分析家喺度分析，點解換咁多首相啊？大佬咁唔安定咁，即係呢個即係代議政治啊，出咗咩毛病啊？咁都喺度討論啲問題。我覺得可以討論，又可以分析嘅，但係你唔需要嘲笑佢，係咪？喂，佢而家咁樣換，對個社會有咩影響啊？对人民有咩影响？你话俾我听，系嘛？呢、这个卓惠斯之所以落台，就是、因为个税制，系嘛？嗰、那个影响到，即系影响到民生，影响到经济，咁咪落台咯，系嘛？咪要辞职咯，咪要 resign 咯，系嘛？你而家嗰个即系首相成日换，咁对人民有咩影响？你话俾我听，系嘛？咁而家你中国大陆咁样，你话对个人民有冇影响啊？系嘛？咪当然有啦，系咪？你咁样敢于斗争嘅话，即系你咪成为世界公敌啫嘛？而家系嘛？咁我哋讲翻咧，即系头先我都有提到嘅，咁啊跌到一地都系眼镜碎啦，系咪？又话嗱，而家即系呢个系一场政变啊！咁要政咩变咧？你话竟然有我睇到一啲评论话，即系呢个习近平政变成功，你政咩变啫？完全就喺十九大开始，喂，安排好晒到而家出现呢个咁嘅结局嘅 ，OK？ 点样政变啊？政变就系、是、喂，佢去夺人哋个权就叫政变啫，啱唔啱啊？系咪先？呢、这个叫咩政变啊？呢、这个系成套游戏，即、就、系、是、按照即系、就是、当初嗰个剧本系嘛，次第完成就咁简单啫嘛，系嘛？点样叫政变咧？我真系拗晒头。之前未开二十大，又话可能会有政变，就怼冧习近平。今日咪我见到有喺 YouTube 有人做咗图出嚟，就系某个即系而家两条契弟喺英国嘅吓、啊，又早轮又俾人话佢呃钱啊咁样。嗰两条契弟系嘛，咁啊喺 YouTube 啊，即系听讲话甩好多水，咁我哋唔会羡慕佢嘅。咁啊有啲人做咗图，佢话习近平会落台啊，出咗好多段片啊。咁有好多盲毛睇，仲要幾好啊！真係咪？咁啊笑佢啊嘛！咁即係嗰陣時又話政變，屌你而家佢係完勝，其實用完勝我都要加個引號。即係有啲人話佢取得勝利，咁當然二十大佢宣布閉幕嘅時候都係勝利閉幕啦，係咪？咁共產黨好中用勝利呢兩個字嘅，乜嘢都用勝利嘅嚇，係嘛？胜利清零，咁如果清零搞掂晒，咪胜利清零咧？胜利闭幕系嘛？但系佢呢个胜利系完胜，系咪？咁但系其实点解完胜我要加个引号咧？因为用胜利都系唔通嘅，有胜就会可能有负啊嘛，系咪啊？如果你话系胜利，就话即系话，喂，嗰个结果未知嘅，可能系失败嘅，咁所以而家系胜利，系嘛？佢系唔会失败噶嘛，成件事，大佬，系嘛？嗰、那个二十大系按既定方针办，系嘛？照原来嗰个剧本搬演，系嘛？冇走样，冇变形，就系咁。所以我谷鬼气，我咪 po 翻，即系喺 Facebook po 嗰段，即系我四年前写嘅文嘛，《天下至讲非一人所能独自》嗰阵时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大佬。我仲用咗一句说话啊，即系其中一句就系毛主席讲嘅，即系摆喺 Facebook， 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系百代皆恨循政治或者循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呢个就系中国。咁你啲政论家喺度分析嘅时候，又话政变系嘛？又话今次系即系吓呢个习家军啊，冇第二啲军，废话大佬。你睇翻上一届就已经系全部习家军咧，跟住你最紧要就系睇 在七个政治局常委下面的政治局委员同埋所有省市即是省级的呢啲即系党委书记是啲咩人？全部都是资江新军，全部都是习家军嚟噶嘛？咁你要做政治局委员，你先成去到政治局常委噶嘛，大佬啊，啱唔啱啊？或者系中央委员？咁一路上嚟咧，譬如好似嗰啲即系而家呢一扎咁嘅人，喂，全部都系佢啲兄弟嚟嘅，啲僆嚟嘅，大佬。讲句难听啲，兄弟呢两个字咧，即系有好多种解释嘅。黑社会帮会又叫兄弟噶嘛？定要台湾？嗰啲出嚟行嗰啲有幫會嗰啲叫兄弟，啊，即係潮州話嚟嘅呢個又閩南語兄弟，喂，呢個係兄弟嚟嘅，咁啊兄弟，話兄弟就唔係佢同你係兄弟啊，或者同你係好好嘅朋友叫兄弟，佢係古惑仔啊，香港叫做，你明唔明啊？佢兄弟，屌呢啲咪佢全部小兄弟咁啊，大佬啊，係嘛？好多係跟佢噶嘛嗰陣時，因為佢浙江，因為福建跟佢噶嘛，咁呢啲已經喺十九大鋪曬啲人喺度噶啦嘛。喺嗰啲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嗰啲层次，或者地方嗰啲一把手，全部都系佢啲人啊嘛。咁你要上位，上到嚟即系二十大入到政治局常委，咪一定系呢啲人咯，系嘛？李强嘅上海市委系嘛？啊，呢、这、一个蔡奇啊，北京市委系嘛？全部都系佢啲人嚟嘅，系嘛？咁仲有咩叫做派系斗争咧？请问？咁但係跌到一地都係眼镜碎喎，大佬全部估错晒喎。咁即係你冇读中国历史咋嘛，其实係。或者唔好话冇读中国历史。你冇读通中国历史嘛，係咪？即係点解有嗰两句说话呢，影返嗰两句说话出嚟。其中一句呢，百代皆行秦政治。佢有个故事嘅，就当年郭沫若呢就十批秦始皇写一篇。毛泽东咧就送一段说话俾佢，喂，你呢篇文章系唔得嘅。佢就讲到有呢句啦，百代皆行秦政治。咁用当时嗰个解读就是中央集权。毛泽东提出嗰啲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制，百代皆行秦政治，都一路都系中央集权制噶啦，系咪啊？嗱，呢个万年咸用始皇心制，你讲啲人嘅意识形态，屌你咩？即系秦始皇阴魂不散，咁啊，呢咁啊独裁者。所以邓小平算系一个叫做，喂，佢都要即系知道毛泽东作为一个独裁者个危害之大，系嘛？佢由1949年掌权到1976年，喂，27年，系嘛？當然後面嗰幾年咧，嗰兩年咧，即係佢已經幾乎不能事事啦，四人幫喺度操控噶啦，係咪？再未計就係話喺建政之前嗰十幾年，係嘛？佢掌控成個中國共產黨，係咪？嗱，我諗習近平就破唔到毛澤東呢個記錄嘅，啊，即係講掌權之內，係咪？嗱，毛澤東喺1949年，係嘛？開始。跟住要搞好多鬥爭，係嘛？即係令好多人人頭落地，同埋坐監，包括習近平個老豆，係嘛？都坐過監，係嘛？唔好講四九年之前，1949年至1976年都27年。你習近平而家做咗10年，今年你69歲，我俾你做多兩屆，80。咁系咪要做到好似毛泽东咁死而后已呢？系咪？嗱，到你去到80嘅时候，大佬，你年龄与智慧成反比，跟住你身边嘅人就有机会有位入，系咪？跟住就怼冧你。嗱，呢个系紧嘅个局系，个结局系咁嘅。我哋年纪比较大，可能睇唔到，系咪？后生嗰啲，而家我哋喺呢度间房嗰两位年青人，一定睇到佢仆街嘅。因为呢个梗嘅基本上系梗局，我哋叫做系嘛，你咪数咯。喂，点解邓小平要七上八下？咁你69岁，屌你68岁你就落嚟啦。咁跟住到嗰啲50几岁上去啦，系嘛？点解要咁咧？因为佢吸收，即系佢经历过党内斗争咁惨烈嘅斗争，佢好清楚噶嘛。你个绝对权力控制喺一个人嘅手里边，一定会出事嘅，系咪？ 就算他有絕對權力，好像鄧小平那樣，他在兩件事上使用這個絕對權力的。第一，他掌握過軍委會，一定要即是掌握軍隊，是吧？槍杆子出政權，黨指揮槍，你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的位置坐在那裡，我控制軍隊。所以當年誰可以下令軍隊入城，在北京城度槍殺學生和那些市民呢？是只有鄧小平可以做的，是吧？你其他人可以做咩？可以落呢個命令咩？喂，你而家唔係去同人打仗啊，你係殺自己嘅人民啊，係殺班學生啊，大佬！軍隊入城殺啲學生啊！你唔係鄧小平下令，邊個可以下呢個命令啊？當然你啲人話鄧小平落呢個命令背後係受到嗰啲老人黨嘅壓力，係嘛？包括嗰啲咁啊，即係嗰一紮啦，係嘛？薄熙來，包括薄即係薄薄一。薄熙來的老豆薄一波啊，係嘛？王震啊，呢啲啊，鄧力群啊，甚至乎周恩來的老婆鄧明超啊，大扎呢啲咁嘅老人黨，係嘛？所以喺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嗰篇社論就係充滿殺機噶嘛，必須旗幟鮮明，制止動亂，就呢一篇文，將成個運動愛國學生民主運動係嘛，嗰、那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呢一場運動係嘛，定性為动乱啊，大佬！所以香港喺2019年，你将佢定性为暴动啊、动乱嘅时候，咁你呢个成个意识形态咪即系共产党嗰套啫嘛？其实系咪？你呢个必须旗帜鲜明制止动乱嘅426社论一出之后，就开始要杀人啦嘛！我记得嗰阵时候有一次李仪，佢哋有一班人啊，即系李仪就走咗啦，系嘛？咁另外有一扎人喺度讨论。即係呢、這個，即係會唔會共產黨會唔會武力鎮壓呢場運動咧？咁啊，咁啊，大家大部分嘅人都認為唔會嘅。啊，呢、這個反對動亂咪制止動亂，我記錯咗，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喂，大部分在座嘅人啊，都話唔會，係我哋我係唯一一個堅持共產黨一定會開槍殺人。呢個係五月份。五月尾咁滯，冇嘢噶。我嘅睇法就係佢唔會俾你咁樣搞嘅，係咪？係得我一個講嘅啫。咁啲人就話：，冇可能嘅，冇搞錯啊，咁都得咁啊，就係咁都得。所以鄧小平佢自己好明白嘅嗱，呢一場啊，佢哋認為定性係動亂，佢唔可以俾你搞落去，你搞落去共產黨會亡嘅。他認為，所以中國咧係絕對唔可能俾你出現嗰啲屌你，即係佢哋嗰陣時歌頌嗰啲革命嗰啲農民革命啊，推翻咗個皇帝啊，或者推翻咗一個朝代啊，係嘛？李自成嗰啲啊，歌頌呢啲人噶嘛，係咪？啲農民佢呢啲係即係講歷史就係將佢即係將佢將呢一段咁嘅歷史咧就套入去共產黨嘅主張上邊，係咪？呢個農民革命運動，屌真係！佢唔可以俾你出現民變，然後因為民變去推翻個政權嘅咩？因為中國歷史太多呢啲例子，佢唔可以俾你喺佢哋統治底下出現嘅嘛。所以鄧小平佢明白呢個道理，所以就絕對不能再有一個獨裁者出現，咁佢先至設計呢一套權力成全嘅制度，然後習近平就將佢打破啊嘛。打破嘅後果就係你而家可以做皇帝一段時間，跟住咧你就一定俾人懟冧。个结局就一定系悲惨，咁但系中国人民就要付出非常沉重嘅代价，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可以观察一下，跟住落嚟呢五年，咁啊，中国无论经济啊、政治唔好讲，政治一定系稳定压到一切，同埋最主要嘅就系中国人民嗰种奴隶性格，系嘛，争相坐稳奴隶，佢政权系稳如泰山，稳如磐石。但是他经济会扑街，你看现在那些房地产跌到几十个%，是吧？那会不会最出现民变呢？这个民变是有可能出现的，是吧？虽然坐稳奴才，但是基于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是吧？那所以为什么那些人哇，就是跌到通顶是眼镜碎呢？就是你冇讀中國歷史啊嘛，大佬，或者你冇讀通中國歷史啫嘛，簡單，休息一陣。 动不动就红线。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节咧，咁其实我讲嗰下就会即系撑出大海，跟住要掹翻翻嚟嘅，因为讲到呢啲即系中国政治咧，尤其中国共产党咧，即系我哋啊随口背都可以背好多嘢出嚟嘅，系嘛？咁但系有迹可寻嘅啊，即系我过去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即系研究呢个中共党史嘅啊，我而家呢度都有一套中国共产党史系我认为。即係寫得最好嘅嚇，咁啊以前咧就早30年就已經睇呢啲書嘅，好咁啊呢一節咧就咧要講翻香港，香港就係、是、其實有啲人話我哋成日去批評個政府係嘛，咁但係你唔做衰嘢，人哋想批評你都冇得批評啦，係咪？嗱，琴日有個新聞咧，就係嗱，禮拜二咧，即係個消息就係禮拜二就開行政會議嘅啊，咁好多重大政策就喺嗰度拍板嘅啊。咁啊，琴日嘅新聞咧就話咧，因為嗰個免針紙嗰件官司咧，即係嗰個司法覆核咧，郭卓堅咧呢位老先生就打贏咗官司，係嘛？咁啊，個法官咧就係外籍嘅法官嚟嘅啊。咁啊，但係呢個係唔同，唔係政治嚟噶嘛，係咪？即係個法官可能，如果你國安法咁指定國安法官咁，就冇佢份。咁其他案都要審噶，係咪？咁呢啲咁嘅即係阿 JR 成日都有噶嘛，係咪？係嘛？咁呢一個 JR 呢條友係 JR 之王咁啊，司法覆核之王咁，成日司法覆核噶。咁佢今次呢個司法覆核就針對嗰個免針紙嘅，係咪？咁呢個免針紙。即係那個官司咧，嗱當然就係大家睇翻新聞就記得啦，有七個醫生，咁佢哋就發嗰啲豁免證明書，所謂免針紙啦嚇，咁啊總共20,000張，即係唔使打疫苗嘅，咩人可以唔使打？咁啊醫生咪簽張紙，咁你咪唔使打咯。咁因為有針紙，嗱有嗰張你打嗰張疫苗嗰個記錄，咁你先至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有啲地方你就唔去得，如果你冇個針紙就。啱就咁啫嘛，即係等於我哋喺呢度打，譬如我哋打咗三劑，當時我哋要去美國嘅時候咧，咁我要上機就最少打咗2劑疫苗先上到機嘅，係咪？咁就咁解啫嘛，係咪？咁可能好有啲人可能嘅身體狀況唔適宜打疫苗，係咪？咁佢就可以即係去醫生嗰度攞張呢個所謂免針紙啦，係嘛？咁當時警方拉呢七個醫生咧，就即係發覺喂，即係濫發。系咪认为？咁你同个医生熟啲又好，或者俾多啲钱咁咪俾张免针纸你？嗱，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呢个就可能系即系滥发啊嘛，滥发。但系即系呢个免针纸系嘛？你要有张针纸啊，唔好话免针，有张针纸你先至即系行周围去得嘅。咁呢个牵涉到我哋嘅人身嘅自由嘅问题，唔系？咁所以呢个长洲福核王，即系佢唔满意政府一刀切话。呢七個涉嫌濫發豁免證明書嘅醫生簽發嘅免針紙無效2萬張免針紙無效，因為個即係呢個老寵物咧嚇，即係老寵物咧就話呢啲醫生發呢啲免針紙無效。嗱，你行政機關或者你即係去將呢啲所謂免針紙裁定無效，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有爭議嘅問題嚟嘅。當然你話啊，佢犯法，你要調查，然後你送上法庭嗰啲就是、另外一樣嘢啦，係咪？你有證據證明佢嗰個發嗰張免針紙係犯法嘅，咁咪上法庭咯，係咪？咁但係事實上佢真係任何人都可以喂有理由去攞張免針紙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啊？咁我有病喎，我唔打得針嘅喎。 咁我咪攞張免針紙咯，係咪？咁所以即係佢認為呢個係一刀切啊！你將所有其實點解佢會贏咧？我覺得啊，因為你一刀切啊嘛，係嘛？你個別嘅咁又唔同啊嘛，你即係 case by case， 有啲覺得呢個唔應該啊發免針紙嘅咁啊，話佢無效咁啊有得講啦，係咪？咁但係結果個法官咧就喺呢一個即係10月21日就頒下判詞，話政府係冇權廢除涉案嘅免針紙啊，即係嗰7個啊醫生發嗰啲免針紙啊，咁啊變咗郭卓堅就贏咗呢單司法覆核官司，推翻咗政府原有個決定，咁嗰20,000張免針紙就繼續有效。咁啊，仲要政府要俾堂費，呢鋪輸得好金嘅。OK， 好啦，輸完之後咧，就輸打贏要，係咪？咁啊，琴日個新聞咧就話咧，這個上個禮拜五啦嚇，就呢個高浩文法官裁定醫務衛生局局長冇權宣告免針紙失效，咁啊推翻局方早前咧，即係就如何處理20,000張免針紙嘅指示啊。咁政府咧就後來就研究判詞啦，咁但佢又唔上訴喎。隔咗幾日之後咧，就行政會議，即係禮拜二，即係前日啊，即係25日啊，呢度我哋睇到個時序。咁啊，發新聞稿話行政會議通過修改預防及控制疾病啊括弧疫苗通行政規例啊，咁啊賦刊憲賦權即係呢個醫務衛生局嘅局長。在合理懷疑之下，或者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可以廢除免針紙的權力。咁好啦，呢一個係改個法例喎，係嘛？咁但係佢先賦權喎，先俾權嗰、那個即係醫衞局嘅局長係嘛，去廢除呢個免針紙。但係呢個修訂呢、這個法例嘅修訂咧，啊！就琴日交去立法會先敵立口生疑，就即日生效。你老尾真係，喂咁都得？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咧，對呢啲先定立後審議嘅條例嗰啲修訂咧，我哋如果我個人嚟講，我先反對先嘅，我係。但係有啲係基於個實際需要，佢一定要即係個時效性，佢要先定立後審議咁啊。咁就睇咯。咁但係通常呢啲全部喺立法會都過嘅。是吗？他政府一定告诉你有必要我才这样做，如果不是我们不是慢慢开个法案委员会，大家都研究个法律的条文修订的条文，跟着再对去立法会首读二读三读通过了之后，那么才刊宪，是吗？就是立法的程序就是这样。现在不是先定立后审议，其实先赋权后立法，这个就是我给了个权利行政机关去做这件事先，给了个权利医卫局的局长可以宣布这些免针紙无效，是吗？然後我先再立法修改呢一條條例，疫苗通行證呢條條例 ，OK？ 咁呢個係咪輸打贏要啊？破壞法治嗱，你咁樣搞落去咧，你香港老實講，本身而家法治已經受到即係呢個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咧，受到呢個嚴重嘅衝擊。你而家仲要搞啲咁嘅嘢，係嘛？嗱，其實呢啲咁嘅免針紙咧係有爭議嘅，呢、這個無疑係有爭議。但是你要我哋打咗針嚇，即係硬性規定打咗針先至可以有啲場所你入到去嘅，呢個係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咁你呢個就是學大陸啫嘛，所有喺西方嘅國家，佢哋喺呢一個防控疫情嘅時候，佢一定要喺嗰、那個即係防控疫情同埋人權嗰度要攞個平衡嘅，係咪？所以你冇得強迫人哋戴口罩。甚至冇得強迫人哋打疫苗，就係咁樣嚟嘅，係咪？咁啊，呢個醫務衛生局嘅副局長咧，就嗱，盧寵茂冇出現啦，係嘛？咁啊，佢就今日就喺個疫情記者會上邊就話，即係今日咧27日咧，就高等法院咧10月21日有個判詞，當中提及呢一個599L 條咧，即係呢個香港法例啊，即係第599章，冇授權政府不接納任何人嘅免針紙啊。作為疫苗通行證之用，兩日前政府已經決定不上訴了。不上訴的意思是什麼呢？是不是即是上訴輸硬先？ 喂，我上訴輸硬，我就要打橫你，你咁啊，即係咁解，係咪？咁於是用嘅理由就一定係啊，防控疫情好重要嘅呢、這個，係咪？用呢個嚟做理由啦。所有妨害人身自由，係咪？或者影響香港人嘅即係生活，甚至乎影響經濟嘅呢啲所有措施，咁佢一定要用一個理由就係、是、防控疫情嚟做理由嘛，係咪？咁大陸咪咁咯，係咪？咁啊，防控工作、防疫工作有急切性，相比於上訴需要嘅時間同埋公共資源，啊，直接修例咧更加符合港人利益，咁所以你就先要搞呢個先定立後審議，先賦權就後立法嘅呢種咁嘅做法啊。咁呢啲咧，老實講啊，就算佢唔咁樣做，你要立法局立法會嗱嗱唔通過都得嘅。而家個立法會全部都係橡皮圖章嚟噶嘛，冇反對聲音咁啊，基本上係係咪啊？都唔做係嘛？即刻刊憲，即刻實行係嘛？咁呢個就係對香港嘅法治咧，即係呢種輸打贏要做翻。我就諗翻起咧，1999年啊，終審法院咧就就呢、這、一個居港權嘅問題作一個最終嘅判決。咁呢個最終嘅判決咧出咗嚟之後啊，咁即係香港人喺內地所生嘅子女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咁呢個後來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嚇。咁到後來即係本土派興起嘅時候，咁啊梗係全面嚇，即係希望杯葛啊，即係唔好咁多大陸嘅人嚟香港。咁但係老實講，如果佢係港人所生嘅子女，咁你冇得唔俾佢嚟喎，大佬，係咪啊？即係呢個屬人主義，佢唔喺呢度出世，喺大陸出世，但係香港人係佢父母嚟嘅，咁咁冇得唔俾佢嚟噶嘛，係咪？好啦，嗰、那個案例大家可以上網睇啦，係咪？嗰日應該係1月29日，如果冇記錯，咁啊李國能啦，嗰陣時係首席法官嚟，終審法院。咁呢個裁決出咗嚟，文匯大公都有社論。高度評價呢、這、一個即係終審法院嘅裁決，認為呢個就體現一國兩制。嗱，因為個終審權喺終審法院啊嘛，咁呢一條法呢一個居港權嘅呢個裁決同國防外交冇關噶嘛，因為根據呢一個基本法第158条係嘛，即係憲法嘅解釋權、基本法嘅解釋權係屬於人大常委會，但係亦都有一個即係講法喺個即係當時即係制定基本法嘅時候，大家拗咗一輪嘅。好啦，國防外交或者中央同特區政府關係嘅呢一啲咁嘅案件，牽涉到係從中央同埋特區政府有關，或者外交有關嘅呢啲，終審法院就要呈請人大釋法喺裁決之前。但係香港內部事務嘅呢啲全部，終審法院就擁有嗰個最終嘅裁決權，對法律嘅解釋權，係咪？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立法嘅機關，譬如人大常委會，即係全國人大，佢係立法機關，同時佢係解釋憲法嘅機構。但係喺普通法嘅國家，係咪？立法機關立法，解釋法律一定是法院。這個就是香港同中國的個最大的分別。所以後來就一人行一步，是吧？絕大部分的法律的解釋權都是在香港的終審法院。除了跟國防外交或中央同地方關係的這些的案件呢，即是牽涉的法律呢，才要由終審法院呈請人大釋法。但是跟著就不斷地釋法。好了，這個終審法院做了這個最後的裁決，不可推翻的裁決之後，就居港權。哇，這個董建華就不去執行這個法院的裁決，調轉頭就找爺幫拖，就人大釋法。又是啦，這個就吳嘉玲事件，在1999年1月，我沒記錯，我都算好記性了，香港永久居民所生的子女享有這個居留權，不論分生或者非分生，是不是單程證、啊、有沒有單程證都是，是是咪係生於大陸啊？都唔重要，咁啊咁啊，做咗呢個裁決啦，咁啊拍曬手啦，個拍手嘅原因就唔係保障咗呢啲香港即係居民所生嘅子女 那個居港權，而是覺得這個才是一國兩制。撲你的街，跟住董建華就真係釋法，仲有你係違反咗個基本法規定，係你特區政府揾人大嚟釋法，咁啊推翻咗呢個終審法院嘅裁決。好啦，有咗第一次釋法之後，就有第二次，跟住有第三次、第四次，不斷喺度釋法，破壞香港嘅法治，咁啊！所以我哋就諗翻起，原來呢個特區政府不嬲都係咁嘅，中意輸打贏要，咁啊！咁法律即係。喂，香港原本嗰個所謂 rule of law 就全部玩完，好，休息一陣。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 啲人 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節。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頭先提到嗰個裁決咧，即係終審法院係1999年啊，我可能有度噏得快咗，變咗2019年啊，1999年嘅一月啊，咁嗰件事我印象好深刻嘅，1999年啊。嗱，呢一次咧就要講呢、這個其實我好耐都唔講湯家驊呢個賤人嘅啦，不過今日都要講佢嘅，因為都同佢有關，佢真係身痕咁樣。嗱，呢個人即係我哋成日話呢個係賤人咧，我哋係有事實依據嘅，係咪？即係我哋唔係隨口噏嘅，或者我對佢有偏見，我對佢冇偏見嘅，我同佢亦都冇乜恩怨嘅，係咪？但係我哋就事論人，係咪？所以呢個係賤人。100%货真价实的贱人。嗱，呢个民政事务局咧就打算就所谓假资讯啊、假新闻啊去立法啊，咁啊进行研究嘅啫，系咪？咁就嗱，嗰个法律嘅草案都未出嘅，咁而家即系以前就叫做咨询啦，咁而家佢就要做一啲所谓研究啦。咁啊研究可唔可以就呢一个所谓假消息，即系传媒发布假消息？或者出假新聞咁，然後去立法啊，出一條法例啊，限制或者愛嚟懲治呢啲所謂假新聞、假消息啊，當然係針對 media 啦，係咪？咁啊，呢啲 media 當然就包括埋呢個網媒啦，係咪？網上嘅媒體甚至社交媒體都唔得啦，係咪？咁既然係法律嚟嘅，咁你全部都受到限制㗎啦，係咪？咁但係個立法建議咧就即係未出嘅，一報告啊，即係。報告出嚟，咁跟住係立法建議，咁啊未有法律嘅啊，而家係，咁就呢個香港浸會大學嘅傳理系嘅傳理學院嘅新聞與社會研究所咧，就做咗個調查啊，咁個調查咧就顯示有82% 嘅新聞工作者咧係唔贊成呢一個立法嘅，即使你而家研究階段，研究報告出咗嚟，應該係咁講，研究即係今年會有個研究報告。跟住咧就會去立法，係咪？會去立法啊，即係提出立法建議啦，跟住就會立法啦咁樣。咁就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與社會研究所就做咗個調查，個調查就話82%嘅新聞工作者唔贊成立法嘅，咁啊擔心會出現濫權啊、限制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情況。咁喺一個研討會裏邊咧，就呢度啊，我要講噶啦。琴日喺個研討會裏邊咧。 浸會大學嘅研討會裏邊咧，咁就湯家驊咧就喺度講嘢啊。咁佢講咩咧？佢話我每日睇報紙，見到好多好多傳媒報道謠言為生。你呢個講法已經係謠言嚟嘅，就拉你先啦，撲你個街！你有咩證據話好多好多傳媒報道謠言為生？為生喎、可能有啲傳媒報道謠言，我先唔講。而家香港嘅傳媒生態已經冇嗰啲類似蘋果呢啲咁嘅傳媒啦，係嘛？大部分啊，絕大部分可以咁講，都基本上係一係就戴頭盔，屌你！就算出評論版都好咧，即係呢啲文章唔代表我哋本報嘅立場啊，或者咧佢哋嘅意見咧，只不過係對政府批評，希望佢改善嘅，就唔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講呢啲喎，要戴定個頭盔嘅喎，係嘛？咁仲邊個夠膽去即係報道謠言為生咧？係嘛？只有少數一兩張報紙喎，我最近留意到就《東方日報》成日個頭版都對喐特區政府喎，係嘛？咁你係咪要搞《東方日報》咧？你湯家驊，你夠膽你搞佢啦！真係，可以屌你真係好笑真係。咩叫報道謠言為生咧？你呢個講法本身已經係一個謠言嚟㗎啦嘛，係嘛？咁你傳媒係咪應該要嚼佢啊？我先唔好講香港而家嘅傳媒生態已經會冇人夠膽反對共產黨，冇人夠膽顛覆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喂，你唔需要國安法搞佢，你用一個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你可以搞佢啦，係咪？每日睇報紙，見到好多好多傳媒以報道謠言為生，係你而家講每日定係你以前嘅每日啊，大佬係咪？如果有《天九日報》嘅時候，咁你咁講都可能你話《天九日報》啊，當你係咪？是我对业界极之失望的原因之一，都讲到出来，屌你本身而家呢个讲法就已经是谣言嚟嘅。咁又举例喎，嗱呢个举例先至扑街啊！佢话胡锦涛喺中共二十大闭幕中途离场被拖走，有报道称他因欲投票反对习近平被拖走，毫无根据嘅谣言。咁你有报道佢要投票反对习近平？然後被拖走，咁係嗰個報道本身嘅問題啫，係咪？啱唔啱啊？咁我又唔知啊，係咪有個報道真係話佢要投票反對習近平？佢點投票反對習近平啊？嗰日閉幕禮嘅投票係選呢個中央委員啊，阿哥，係咪？咁佢係習近，佢係我當佢，如果佢有。即係胡錦濤，我唔知佢係咪黨代表嘅身份咧。我當佢有黨代表嘅身份，佢去投票，佢應該係冇黨代表嘅身份喎。佢前任總書記嘅啫喎。與會係一種即係參加開幕禮、閉幕禮，就係呢個係一個傳統，係咪？你嗰啲領導人未前兩代領導人未死，你都要喺現場嘅，大家撐下場，係咪？咁解嘅喎，代表繼往開來，承先啟後，咁解嘅啫喎。你江澤民坐喺度，係咪？咁啊，代表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胡錦濤坐喺度，又代表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佢哋冇投票權嘅喎 ，OK？ 咁你噏乜啊？喺度點樣可以有個議題叫做投票反對習近平啊？咁所以你呢個舉例，你話咁呢個係毫無根據謠言。你呢個舉例，你講清楚啲先，邊張報紙有報導？话胡锦涛因为要投票反对习近平，所以被人拖走，有边张报纸先？好笑。咁有好多报纸，就算有，佢系引述，可能佢根据消息来源，佢做咗呢啲报道，咁点叫佢报道谣言啊？你而家讲紧呢啲嘢，全部都系报道谣言，系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系所有自由嘅基础嚟嘅。OK， 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界的即系老兵，我就对于任何呢啲要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采访自由嘅，我都是反对的，我过去写文章关于呢方面的，即系连篇累续都不知几多篇，就算我嚟咗台湾，我都帮下个网媒写咗几篇，即系反对呢啲，包括在台湾而家个企图搞个数位中介服务法，系嘛，同埋之前。即係呢個 NCC 嗰種弄權，喂，我都係反對嘅。你民主國家更加唔應該咁樣做，係咪？ 蔡英文政府都成日想要立法打擊呢個所謂假消息、假新聞，但係你嗰啲網軍就日日喺度發假消息、假新聞，你話真係。所以咧，當呢個政府要去對付傳媒嘅話咧，就好大鑊嘅。喂 ，Donald Trump 當年最憎啲傳媒，佢有冇立法去封咗啲報紙啊？立法打擊假新聞啊？佢成日話人哋 fake news 噶啦，係咪？成日講噶啦。你 CNN 有假新聞，紐約時報有假新聞，成日喺度鬧噶啦，係咪？咁佢會唔會立法去對付呢啲傳媒咧？唔得嘅。美國嘅憲法第一修正案就叫 No Law， 立法機關不得制定法律妨礙新聞自由同埋宗教信仰自由，好清楚嘅憲法第一修正案。我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都寫過好多篇文章，美國啲學者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寫過好多書。OK， 你湯家驊係盲無嚟嘅，唔係你唔係盲無，你係一個資深大律師嚟嘅。你曾幾何時係民主派嘅中流砥柱？你唔係盲無嚟嘅，你係奶共啊嘛，而家係，係咪啊？你為咗舔共係咪啊？你真係做賤人、做港奸啊嘛，而家係問題係。你是支持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嘛？而家系，仲有你为了舔共向全世界传媒开炮，咩叫谣言啊？俾啲 capital 你睇下啊！你睇，你上 Google 一揿系嘛，揿一啲新闻或者你搜寻一啲咩？哇！唉、哎，啲传媒报道中共十二十大嗰啲，全部系谣言嚟噶呢啲，系嘛？有中央社，有联合报，系嘛？唔该，台湾系嘛？仲有 BBC、紐約時報，你攞佢嗰啲有關二十大嗰啲報告嗰啲標題出嚟，嗰啲報道嗰啲標題出嚟，全部用你得到即係呢個湯家驊嗰個邏輯，全部都係謠言嚟嘅，係咪你要拉曬佢咧？係咪？邊個轉載呢個 CNN 嘅新聞係嘛？或者引述紐約時報嘅啲報道或者評論，咁全部都係報道謠言，都係謠言，都係會令到你。好反感嘅，喂，我唔係粒頂帽俾你，你而家以全世界，你打擊新聞自由，立法限制新聞自由，你就以全世界嘅新聞媒體為敵，你係以新聞自由為敵，你係向全球嘅傳媒開炮，所以全世界都會認住你個契弟叫湯家驊，香港嘅 senior， 即係呢個叫咩啊？叫資深啊，即係以前叫做 Queen Counsel 嘅。Senior Counsel 資深大律師係嘛？咁所以咧，浸大嗰個教授咪回應佢咯。新聞報導經常會有引用消息報導嘅，同你湯家驊講個謠言係唔同嘅，係咪？新聞可以引述消息報導有個法則指引嘅，係咪？佢要做 fact check 嘅，要求證嘅，係咪？如果一個消息今日係真嘅，事件發展變快就啊，即係。有問題即係可能變咗假咁嘅消息有出入嘅話咧，就會停，係嘛？你即係好似當年梁家榮主持呢個亞洲電視新聞台出咗個江澤民逝世嗰個新聞，係嘛？佢咪要嚟立法會嘅資訊廣播事務委員會度解話咯，係咪？我做主席嘅嗰陣時，我記得係嘛？咁咪要嚟解話咯，係嘛？跟住仲要話。好多噶呢啲谣言又影响股市啊，影响人心啊，要正视呢个问题，我影响人心啊。你而家讲嗰啲嘢就影响人心啦，我而家话俾你听啦，系咪又话令到股市大跌啊，市民蚀钱啦，啊，政治嘅谣言又多啊，咁啊呢啲假新闻继续报道对社会唔系好事，所以就要立法，因为你行政会议成员，你系政府嘅一部分，即系你主张立法。咁我好简单啫，我作为一个市民。我作為一個即係傳媒工作者，你就係我敵人啊嘛，好簡單咯，係咪？即係你連律師會個會長呢啲已經係比較保守嘅，佢都話：喂，即係如果立法規管虛假資訊，刑罰嘅程度就要考慮呢個發布者嘅意圖，包括係咪惡意、魯莽定係無辜，係咪啊？咁啊，任何虛假消息嘅發布咧嘅人都拉佢咧，呢個就太過嚴苛啦。喂！佢呢個係律師會會長，係嘛？你仲衰過佢，係嘛？咁嗰啲中大傳播學院嘅教授唔使講啦，咁佢實反對你噶啦，大佬啊！呢啲係係嘛？記協陳朗星阿星哥係嘛？咁佢就話湯家驊講法好嚇人啊，對傳媒業係一個最大嘅指控，等於一竹篙打一船人係嘛？唉，即係我覺得 包括記協又好啊，即係阿李教授又好，係嘛？甚至乎浸會大學趙教授都好，即係你哋喺香港啊，即係仍然喺可能嘅範圍裏邊都會捍衞呢個新聞自由咧，我哋都表示敬佩嘅，係咪？咁但係香港而家個局咧就真係萬馬齊喑，黑暗世界，可以為所欲為。特別而家習近平一錘定音之後，係咪？對香港一錘定音之後，你而家言必稱習帝，明嗎？你而家譬如有人喺網上稍微諷刺下習近平，都分分鐘會被人拉。你睇專子最近就不斷受到呢啲政府官員嘅打壓。啊，專子畫啲漫畫，佢都係諷刺啫，佢都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啦，佢都好小心啊嘛。即係呢啲咁嘅諷刺幽默，你都唔容許，係咪？喂，你啲官嚟嘅，你有咩理由行出嚟將專子一套漫，將一幅漫畫將佢無限擴大咧？係咪？咁專子仲點寫得落去啫？點寫啊？啲漫畫仲點寫？或者仲點會有報紙肯登啊？跟住落嚟，係咪？係咪？中國一個時代嘅結束。係嘛？誒、呢個《紐約時報》講嘅，香港亦都係一個時代嘅結束。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誒、請大家將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啊！咁啊，認住呢個湯家驊先生，呢、這個而家由香港嘅公敵，就上升到全世界新聞記者嘅公敵，全世界新聞媒體嘅公敵，亦都係新聞自由嘅公敵，係嘛？所以呢個人咧，即係大家要聲討佢，應住佢，拜拜。